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教授要求陈宇继续调查20年前那桩有关宇宙劫掠而引发的离奇案件，但是陈宇却并没有答应。晚上，陈宇一个人躺在家里的床上，他家到现在还在，这真是个奇迹。只不过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一层层厚厚的尘埃所覆盖，他好不容易才清理干净。他想起了莉迪亚，虽然这么多年莉迪亚音信全无，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再给他打个电话，也许会有奇迹发生呢。他拨打了那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号码，居然接通了，然而接电话的却是一个年轻男子。这个号码早就变成了别人的了，他不知道莉迪亚究竟去了什么地方，看起来唯一能见到他的办法就是把这件事调查个水落石出。他也希望能借此回忆起当初与莉迪亚相识的情景，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相识一定和那个被火吓跑的笨熊无关。电话挂断，陈宇心里感到更加空虚，他有点怀念刚刚去过的那个宇宙，他也不知道是哪个宇宙，但是那也许是让他最感到愉快的一段时光，在寺庙里和一如和尚品茶，在餐厅里与那个莉迪亚交谈，一切都使他怀念。那里的莉迪亚虽然两只眼睛是同一种颜色，少了一点神秘，却多了一些女孩般的可爱气息。他想到了一个新概念，平行宇宙伦理学，这是他自创的名字。他已经切身感受到一种错乱的情感，因为那个莉迪亚也是莉迪亚，而自己也是自己，两个人如果重新产生感情似乎也是理所当然。可是一种理性提醒着他，你心中的莉迪亚是一个双瞳异色的神秘女人，只不过人总归是有感性的一面，在似睡非睡之间，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世界。他甚至有一瞬间不想再回来。第二天，陈宇又去了那座山上的小庙，当然是他自己这个宇宙的，他不知道这里是否也有个一如大师。大山脚下已经建成了商业区，原本幽静的地方变得嘈杂起来。他穿过这片嘈杂地带，顺着一条山路向上行走，那座寺庙还在，他上前敲了敲门，是一个年轻和尚开的门。陈宇问，请问你们寺的方丈还在吗？ 在， 施主找他有什么事吗？啊，我与他很多年前见过面，想来看望看望他。啊，施主请。小和尚把陈宇领了进去。不上，陈宇问小和尚，请问贵寺的方丈法号也是一如吗？小和尚笑了，是一如方丈，施主还认识其他的一如方丈吗？陈宇哑然失笑，自己不知不觉中用了个野字。自从亲身抵达并确认了平行宇宙之后，他的脑子就有点凌乱了。他们穿过正殿，来到了后院，见到了更加苍老的一如大师。陈宇能够认出他，是因为自己与另外一个世界的一如大师分开才不过500多天的时间。不过陈宇确定此一如非彼一如，他不会认得自己。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和尚看见了陈宇，就好似见到了熟人一样，浅浅一笑说道，贫僧今日一早便算出将要故人造访，果不其然，施主请坐。老和尚这一番话让陈宇感到不可思议，毕竟这是两个时空的人。陈宇问，大师您如何认得我？ 大约10年前我禅定之时便见到你了，那时你向我问道，你我就在这院中品茶。 一如大师说禅定？ 陈宇惊愕了， 难道这老和尚禅定时精神可以穿越到不同的宇宙时空？不，这简直太荒谬了。然而他所说的跟自己经历过的又没有任何偏差，这让陈宇这个不懂佛学的人瞬间感知到佛学之伟大。他说，可是大师，那时我见你并不是在这个世界。 无量世界佛心一如。 一如大师依旧这般言语，但眼下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您应该知道吧？ 略知一二。 我回来之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无限世界亦是堪忍世界，众生之苦只因自身而起。 一如大师肃然地说， 这诸多世界你争我夺，却探究不到极乐净土之分毫，众生仍在六道之内堪忍十恶，受轮回之苦，却毫无所知。 那我该怎么办？ 你心有所结，便不必强行放下执着，随心而走，至心结开时自然可以放下。 一如大师的这番言语与他之前在另外一个世界听到的另外一位一如大师所言无二。 这么多年虽是两重世界，却是佛心如意。 陈宇听到这里虽然仍觉得晦涩，但隐约已有所感悟。他说，多谢大师指点。 一如大师微微一笑，施主是否还与我一同品茶？ 多谢大师。一如大师亲自斟茶， 说此茶名为云雾茶。 陈宇不懂茶道，但细尝一口也觉清香入腹，通体舒畅。二人面对面恬然而坐，专心品茗，无人说一言。 茶尽，陈宇谢过大师离开了小庙。他又去了世界公司，找到了陈教授。 陈教授看见陈宇，只淡淡地说道，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任务了。 陈宇一愣，你知道我会回来？ 是， 当然，我们也会支付你足够的报酬。 陈教授说了一个数字，又紧接着说， 你和张天华的两次穿越也验证过了，这些钱不仅仅在我们这个世界通用，其他的平行世界里也是通用的。 钱倒是不少，不过我现在对这个提不起什么兴趣。上次你给我的钱我还剩了不少。 是啊，假如我们守不住自己的世界，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陈教授苦笑了一下，然后他拿出了一份合同递给了陈宇。陈宇看了一眼，在我签字之前你得把很多事情告诉我，比如这个时空的安全局是谁创立的，这个机构的性质以及组成方式是什么，是不是和国土安全局或者是 CIA 差不多。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陈教授说， 好，我告诉你， 这个时空安全局最初是由英国的莫丘利公司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但后来因为很多平行宇宙遭到了 EIPU3 的入侵，所以在各国首脑共同的磋商下，就将原本只是一个概念的时空安全局成立了起来。不过中途好几次都面临解散，有一些传闻是关于时空安全局好几次濒临解散，也是由于前行者组织暗中作梗的缘故，包括在一些地区发生的暴乱。但随后的将近一年当中，有些地方经历了武装运动，罢免了原来的首脑，有些地方到现在还处于混乱之中。后来各地军队势力崛起，出现了一些军政府，他们强行维持了时空安全局，一直到今天。各种民间运动造成了很多地区的大规模混乱，有一些铁腕政客临时把控住了局面，当然一些政治上的机密我是不能乱说的，这些传闻也都似是而非，有些只是博人眼球罢了，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陈宇这些日子也没有去关心世界新闻，他听到陈教授的这番叙述之后着实感到很震惊，这个世界仿佛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变，他一时还有些难以置信。没想到我们在穿越虫洞时过着简单重复的日子，而在虫洞之外发生了这么多事。 没错，我们这里率先建立了时空安全局，并且连接了各个宇宙，其他很多遭到入侵的宇宙也纷纷在各个地区建立了时空安全局分部，彼此建立了跨宇宙的联盟，之间也有传送点，可以随时互报信息。这些时空安全局分部都秘密隐藏着自己，而且有严密的保卫措施。不过听说其他宇宙为了建立时空安全局分部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我们这儿很相似。 那这个世界公司现在也是个时空安全局的分部了？ 没错，但我们对外绝对不会这么说，我们的所有行动也都是隐秘的。 那你就负责主管这一区域的事务？陈教授停顿了一会儿说， 是，而且我是一级主管，在局内是属于高级主管，可以直接获取最机密的信息。 我不明白啊，你并不是政府官员，而且你所掌管的也只是一个分部。陈宇有些不解地问。 陈教授笑了起来，我刚才说了，世界各地包括其他平行宇宙里都有时空安全局分部，但是总部我一直没说，现在告诉你，时空安全局的总部就设在中国境内。 现在你愿意加入了吗？ 陈宇拿过合同，又瞄了几眼，便刷刷刷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欢迎加入时空安全局，这是你的证件，你现在是时空安全局的正式探员了。 陈教授和陈宇握了握手。那我需要做什么吗？ 这上面都是我们这个世界派去 EIPU3 的人，你可以去找到他们，也可以不找。不过找到这些人说不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陈教授说着给了他一份名单。这么多人？陈宇大吃一惊，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数百人。 是的，我们曾经派出过几支人数众多的特别行动队，也派过单个的间谍或者三五个人的间谍小组，可是这几百个人中只有三个人回来了。我们虽然从他们那里多少了解到了一些情况，但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信息。 陈宇一边苦笑一边说， 所以这就是一条不归路，而我只不过是你们的又一个探路者而已。 陈教授笑了笑说， 那么你现在打算从贼船上下来吗？ 陈宇说，贼船宜上不宜下呀，合同的第11款第4小条还有合同的第22款第9小条我可不敢违反。 哦，你就瞄了几眼这些条款就都记在脑子里了，那你还愿意签啊？ 前两天我刚见了一位大师，学会了佛家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也许是地狱，也许是天堂，谁知道呢？ 陈教授若有所思地说。他又指了指名单上的两个名字， 这两个人非常卓越，一个叫艾琳娜，是一名德国派去的女特工，是 BND 里的人，这个是他的恋人，叫李耀杰，是一名中国特工，也是一名黑客。我认为如果你能找到他们，也许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还活着？ 他俩是我知道的最优秀的特工，如果你能在 EIPU3 里活下来，并且有机会去调查潜行者组织，那么他们也有可能还活着。所以你只要潜入 EIPU3 就有可能找到他们。 那么如果我去 EIPU3 需不需要设置闭合曲线？ 不，这一次你去 EIPU3 是属于无时差的空间穿越，那里的时间将和我们这里同步。为了防止潜行者的渗透，我们不会一直维持闭合曲线以及虫洞。如果查到了线索，你得自己想办法回来。 陈教授接着说， 据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在 EIPU3 中潜行者得到了一半以上的正当组织的支持，那些都是好战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右派，而那里少数爱好和平的人士我们称之为左派。如果你去了之后能碰到一些左派人士，那么就是幸运了。 但愿吧。 我们不会给你准备武器，因为在穿越时很容易被他们的识别技术识别，你只能到了那里之后再想办法弄到武器了。 陈宇拿着手里的名单说， 这份名单算是一级机密吗？ 算是。陈教授说，不过这份名单我不会让你带走的，你就记住李耀杰和艾琳娜这两个人，和他们接头，因为我怕名单给了你之后万一发生了意外被敌人拿到了，那就麻烦了。总之你就记住这两个人就行了。 陈宇只感觉到自己任务的沉重，很显然这个时空安全局看起来连接各地，但对付潜行者已经显得很吃力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